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40集，见死不救。赵普倒是有些发懵，欧阳和邹良也对视了一眼，明白了为什么门口的不是台阶，而是一个斜坡。原来公孙这位同窗行动不便。 贤弟怎么来了苏州府？ 啊，我来办点事儿，顺道来看看你。 书呆是为了景胜吗？一点没提他是来参加婚礼的事啊。 听说贤弟已经入了开封府。 那人淡淡开口，公孙似乎有些尴尬。 别误会，我当然不会怪你。包大人这么好的官，你追随他自然是有道理的。只不过你和那么多武人在一起朝夕相处，一定要小心，尤其是小四子，千万离那些疯疯癫癫的武人远一点。 赵普等人面面相觑，公孙无奈地笑了笑，似乎很尴尬，不过也没搭茬，没反驳，只是给他倒茶，将话题扯开到了药理上。两人果然都是郎中，聊得相当的投机。欧阳戳了戳赵普，赵普回头，龙桥广也眨了眨眼。 公孙不让我们跟来，好像是有点理由的呀。 赵普也发现了，这位同窗貌似讨厌五人。众人坐着聊了一会儿，就有管家带着丫鬟来收拾桌子，准备吃饭了。有个丫鬟捧着放花生的盘子转过身，被蹲坐在一旁的小五吓了一跳，一个趔趄，手里的盘子就飞了。小梁子本能的顺手一接，顺便将那些花生也都接住了，闪到了那丫鬟身边，将盘子交给他。那小丫鬟睁大了眼睛看着小梁子，随后接过盘子急匆匆就跑了，吓着了似的。小梁子摸头，有些不解。 虽然我不像锦儿似的人见人爱，但也没被人嫌弃过呀。那丫鬟怎么搞的？以前在开封府帮丫鬟们接住盘子，那些姐姐们可开心了。 再看院子里，气氛瞬间像是僵住了。小梁子回头，就见小四子睁大了眼睛正瞧他，公孙样子有些无奈，而那位孟同窗此时脸色十分的难看。小梁子倒是想起来了，刚才一下子给忘了，来的路上小四子提醒他了，说公孙这位同窗可不喜欢五人了，所以要乖一点，可惜小梁子也惯了没乖过，于是不一会儿就露馅儿了。这时酒菜都上齐了，公孙那位同窗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些。 吃饭吧。 公孙点头，众人落座一起吃饭。小梁子这会儿也老实了，瞧着对面突然似乎是没了话题的公孙和同窗，有些紧张。 我是不是闯祸了？ 默默，小梁子家里住在西域呢。 小四子给小梁子夹了一筷子菜，又给另一边的孟同窗夹菜，笑眯眯跟他说话。那位孟兄神色缓和了些。 哦，看眉眼的确不太像中原人，西域人性格还是比较豪放，也宠我。 小梁子嘿嘿笑了笑，也不敢多说话了，乖乖端着碗吃饭。小四子不给他夹菜，他都不好意思伸筷子，生怕伸筷子的动作不够斯文被嫌弃。赵普皱着皱眉头，欧阳和龙桥广对视了一眼。 一股压抑之气，这书上怎么这么怪异？ 我家书呆比他可爱多了。 有小四子这个开心果在，没一会儿气氛就又好了起来。 小四子，这些年在开封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交到什么新朋友？ 可多了。 你最喜欢什么人呢？ 那位孟兄问完，小四子想都没想脱口而出。 九九呀。 公孙瞄了小四子一眼，小梁子扬起脸看自家锦儿，小四子赶紧补充。 小梁子也最喜欢的。 萧梁笑眯眯，屋顶上赵普一挑眉。 乖子，不忘我这么疼你。 也是开封府的师爷吗？ 我师父。 小梁子刚想介绍下赵普， 桌下公孙轻轻踹了他一脚，小梁子眨着眼。 九九是爹爹的媳妇儿。 小四子一句话，那位孟兄被茶水呛到了，随后边笑边捶胸口。 贤弟竟然成婚了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通知我一声，简直不讲同窗情面。来，罚酒三杯。 公孙张大了嘴，边接酒边瞄小四子，这娃又来了。屋顶上，赵普心情很好，龙小广和欧阳看着嘚瑟的赵普，总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。不过赵普既然不讲究，那他们也懒得管了。 你也是，怎么就自己来了，把弟妹也带来呀？ 孟兄埋怨公孙，公孙尴尬，想着干脆带着小四子走，再这么下去迟早要穿帮。谁知孟兄喝了几杯酒，又有些担忧地问公孙， 对了，我听说你与那开封府的展昭一起办公。 展昭是南侠客， 听说他是魔宫之后，你们一起在开封府供职，他有没有刁难你？ 屋顶上三个差点喷了，展昭刁难公孙，无法想象那画面，展昭跟只猫似的晃着尾巴拿爪子挠公孙吗？公孙赶忙摆手， 当然不会，展昭人很好的，又温和，他也很疼小四子。 小四子最喜欢猫猫了。 小四子最喜欢的人好多啊， 你让小四子跟他们接触了，你要小心呢。 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。 怎么不会有事儿？万一碰着了呢？ 赵普摸着下巴看身边两人，似乎不解什么叫万一碰着。展昭不是每天都捧着小四子搓扁揉圆的吗？碰碰都不准。那位孟兄正想再说几句，这时管家跑了进来。 哎呀，少爷，有人求医。 求医去诊堂，我晚些过去。 只是没等他说完，就听到外边传来了一阵喊声。 孟旭峰，孟神医出来救人了。 赵普和欧阳少征还有龙桥广都打了个愣神，随后一起明白了过来，公孙这位同窗还有点名气，神医孟旭峰吗？听过，大宋朝也算有点名气的。早前赵普给他娘找神医治风湿的时候，也有人给他推荐孟虚峰，可是当赵普托人请他的时候，认识孟虚峰的人都跟赵普说不可能的，孟虚峰此生最恨练武之人，就算赵普是王爷，他也不会来给赵普的娘治病。龙桥广轻轻一拽赵普， 我听一个军医讲过，说孟虚峰小时候被两个正在斗殴的武人误伤到了脊柱，导致终身残疾不能站立。 赵普和欧阳都皱眉，难怪那么恨练武之人，也难怪他不希望小四子接触练武之人了，情有可原。众人都无奈，所谓的神医不自医啊，孟虚峰这病一定是治不好的，因为看样子不止他自己没办法，公孙也是没办法。欧阳望了一眼大门外，就见一个人扶着另一个人站在那里焦急地拍门。赵普摸了摸下巴，这打扮镖局的镖师，这两人身上都有伤，拍门那个轻伤，而被他扶着的那个已经奄奄一息。赵普看他面色青须须的，嘴唇发紫，像是内伤。孟虚峰脸色难看，问管家 什么人。 哦，是四海镖局的，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啊。 不救，送客。 孟虚峰一摆手，管家点点头出去回绝了，那求医的急得跟什么似的。 求过了，苏州府的大夫说只有你能救他。 可是无论那五人在门口怎么喊，孟虚峰就是不肯救人。公孙有些坐不住，小四子也睁大了眼睛看着。小梁子脾气比较直， 好像真的快死了，不如去看看吧。 他们若不是好勇斗狠，也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，自找的，为什么要我去救？ 那也不能这么说，万一遇到了强人呢？你不救，干脆让先生去救吗？ 公孙轻轻拍了拍小梁子的手，示意他不要对长辈不礼貌，然后看孟虚风。 孟兄，不然我们先告辞了，我过几天再来看你。 孟虚风点了点头，让管家推着他回房去了。其他的事情他也懒得管，那两个武人还在门口呢，这会儿旁边那个重伤的基本就快断气了。突然大门一开，那武人一喜，可出来的是一个白衣的书生，还带着两个孩子。谁都知道孟虚风是坐轮椅的。公孙出门伸手去摸了摸那个重伤之人的脉象， 中了毒掌。 那五人一愣，随后点头。 我不知道偷袭我们的是什么人。 他熬不过一炷香的时间，要马上解毒。来，让他平躺下。 哦。 那五人赶忙扶着同门躺下，边问公孙。 那个先生是？ 嘿嘿，比孟虚风更好的大夫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哎，玉堂，你家白云帆也没有传说中脾气那么怪啊。 怎么？ 他让我骑啊，对多多也很友善。 他自然是让你骑的，至于多多，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。 云帆总，一起出去跑跑。 嗯。 你话真少。 说那么多话做什么？ 话多出场多呀。 我们不是主角还不是人。 哎，别这么说嘛，我们多拉点订阅分享，说不定出场就多了呢。 或许吧。 嘿嘿，各位看官，我是早多多，想看我和云帆出场吗？那就订阅分享吧，谢谢大家。